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 第85章，调侃。袁子峰这么一调，吸引了所有人注意力，熟的不熟的全都过来问了一通，弄得他不胜其烦，干脆躲进休息室。李琴叔也跟着袁子峰进来了，俩人关了门，不再让人打扰。 这没事吧？ 李琴叔用湿巾将他手上的泥土擦掉。 这种事可千万不能逞强啊。 李琴叔眉头都快皱成川字形了。袁子峰也觉得自己小腿有点疼，顿了顿后实话实说， 说真的，我腿有点疼，应该是下来的时候不小心磕到了。 拿我看看。 袁子峰抬起腿，李琴叔把他右腿放在自己双腿上，发现有一块确实是青了。这他也不是医生，看不太明白到底哪出了问题了。幸好这地方是有医生待着的，赶紧找过来问问。医生捏了好几下，袁子峰都没太大的反应，倒也松了口气。 啊，不严重，磕了下而已，没伤到骨头，过段时间就能好了。 能爬山吗？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就是现在应激反应有点疼，估计到晚上就不太疼了。最好还是不要爬山，不要剧烈运动。 李新书点点头，道谢后才冲着袁子峰道：“ 待会儿我送你回去。”“ 那可不行，说好了陪你一起的。”“ 听话。” 袁子峰干脆不搭理他。他知道李琴书决定的事情靠言语说服是不会改变的，干脆到时候撒泼打浑不走就是了。俩人聊了一会儿，敲门声响起来，厉雨锦的声音传进来了。 是我。 李琴书看了眼袁子峰，看我干嘛？想开就开呗。 李琴书犹豫了一下，起身开了门。门口除了厉雨锦之外还站着楚青青。楚青青也挤进来，关切地问道：“ 哎，小峰没什么大事吧？需要去医院看看吗？”“ 没，你们很闲吗？全都往这儿跑。” 李玉锦眉心微皱，看他一眼：“ 这事儿别跟老爷子说。”“ 用不着你提醒。” 李玉锦一进来，袁子峰就开始竖起身上的刺儿了，说话夹枪带棒的，听的人特别不舒服。 李玉锦，你真把自己当袁家人了？ 高考成绩什么时候出来？ 关你屁事。 眼看着俩人之间这硝烟弥漫的，再不阻止恐怕又得打起来了。李琴叔头疼地开口道：“ 都少说两句啊。阿锦，子峰这边没什么大事，就有点撞伤而已，不用太担心。”“ 哼，我想和你单独聊聊。”“ 我？” 房间里只剩下楚青青和袁子峰两个人，偏生袁子峰还特别不耐烦。他忍不住在脑子里琢磨着，厉雨锦和李琴叔都聊了些什么呀。一旁的楚青青反倒是很淡定地看着他：“ 你屁股下面是有针吗？”“ 你不急？”“ 有什么好奇的？厉雨锦没告诉你吗？我和他是协议婚姻，我们没什么感情。” 袁子峰顿了顿，忽然嗤笑了一声：“ 是吗？你要真对他没什么感情，你还会那么着急去找李琴叔？”哼。 楚青青脸色微微一变。袁子峰垂下头，散漫地戳了戳手机，边打开游戏边开口道：“ 哎，恐怕是妾有意，郎无情啊。”“ 那又如何？ 感情是可以培养的，我们两个家族之间的合作，生意上的往来，丽雨姐也难以舍弃，所以不管他是爱或者不爱，李琴叔都不可能和他在一起。 袁子峰拨动了一下桌上的杯子，没再说话。 你不是也喜欢李琴叔吗？抓紧机会把他追到手不就好了？ 关你屁事。 袁子峰站起身来，留给楚青青一个背影，往外走去。他虽然是在追李琴叔，也并不担心自己的行为被人发现，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还真不打算透露太多了。毕竟楚青青的身份不一般呢，她可是厉于锦以后的媳妇儿。虽然是过不了多久就会离婚的媳妇儿。不过厉于锦这么快就放弃了，依照袁子峰对她的理解，感觉应该不太可能。袁子峰在外面等了好一会儿，才看到李雨锦和李琴叔一起走出来，俩人表情挺正常的，不像是聊了什么不太好开口的事。袁子峰挺好奇他们俩聊了什么。李雨锦把李琴叔送过来，便开口道： 好好照顾自己，别让老爷子担心。 用不着你提醒。 袁子峰很不耐烦地撇开头： 那我先走了。 李玉锦说完，冲着李琴叔微微颔首： 谢谢啊。 不客气。 李玉锦摇了摇头，冲不远处的楚青青示意了一下，然后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扭过头来解释了一句： 我今天是跟谢廖轩一起过来的，事先并不知道楚青青也会来。 李琴叔先是一愣，然后刻意平淡地笑了笑： 没关系，不用跟我解释。 他这是要把自己和李雨锦之间的关系撇清了。李雨锦眉头一拧，还想再多说什么，不远处楚青青已经走过来了： 雨锦哥，我们走吧。 李雨锦把话收回去了，李琴叔反倒是落个轻松自在，不必再应付他了。目送李雨锦等人离开，他整个人放松下来，坐在袁子峰身边。袁子峰突然觉得有点好笑，看着他： 有那么紧张吗？ 我没紧张。 李琴叔狡辩完了，飞快地转移话题： 腿没什么问题了吧？可以走了。 走吧。 袁子峰一只手搭在李琴叔肩膀上，借着他的力站起身来。其实他已经不太疼了，但是既然可以明目张胆地占李琴叔便宜，那当然得占了，这机会可不能随便放过了。李琴叔没察觉到任何的异样，安排道： 先回酒店，然后我帮你联系一辆车，待会儿送你回去，或者你明天干脆就在酒店里待着，别跟我们去爬山。你看你是先回去还是 先留下来吧。 我可警告你啊，不许耍花招。你小子花招那么多，别以为我看不出你心里想的什么。 李琴叔，你还挺了解我的。 废话。 李琴叔没说话，怕把自己带沟里了。 哼，你小子啊，整天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我都门清。 是吗？那你说说我脑子里都想的是什么呀？ 袁子峰嘿嘿笑两声，表情特别欠揍地说： 你 少说两句啊，我怕你话太多以后成话痨。 李琴叔虽然是一副很凶狠的样子，但动作从头到尾都是轻柔的，唯恐让袁子峰受了疼。袁子峰挺享受这种感觉的，笑两声，他继续逗李琴叔： 叔啊，你是不是害羞了呀？来来来，我看看你耳朵。 袁子峰说着朝李琴叔的耳垂扫了一眼，顺手拨了拨他有些长的头发。 果然是害羞了呗。 袁子峰， 那个行了，知道了知道了，不闹你了。袁子峰见好就收。 李琴叔叹了口气，不过我刚刚确实没说假话，我脑子里想的的确都是你啊。 李琴叔干脆不再搭理他任何一个字。偏生袁子峰这人依然是很有精力的，继续开口道， 包括刚刚我从上面掉下来的时候，我心里都在想着你会不会被吓到。 哼，是吗？你怕是在想居然输给了丽雨姐吗？ 袁子峰一时哑言了，心道李琴叔猜的还真他妈准啊。 见对方不说话了，李琴叔撇过头若有所思地看他一眼， 我没说错吧？ 那哪能啊。 你琢磨我就奇怪了，我说了你就是撅屁股我都能猜出你要干什么。你要是真不在乎输赢，你能接受他的挑战？你明知道李雨锦平时健身，输的可能性很低的。 袁子峰立马开口为自己狡辩，你让李雨锦跟我打篮球，你看他输不输？ 他以前是校篮队的队长，领着校篮赢了全市所有的学校，得了第一名。 妈的，从小到大受制于人，没哪件事比得过李雨锦，这滋味真他妈不爽。 李琴叔拍了拍他后背，难得的毒舌了一句， 没关系，虽然你什么都比不过李雨姐，但你有一点好。 啊？什么？ 比她天真啊。 天真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就是蠢吧。 袁子峰瞪他一眼，咬牙切齿。 李琴叔，你给我等着， 随时恭候大驾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